第十课，咱们在这儿照张相吧。 一，我来给你们照个合影。玛丽和王峰、大卫、田中一起出去郊游。这儿的风景多美呀，咱们在这儿照张相吧。你们看，这儿有山有水，后边还有一个塔。 来，到这边来照，还能照上塔的倒影呢。你们都过去，我来给你们照个合影。还是我来照吧，我这个人就怕照相，照出相来能把人吓跑了。 不至于吧，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。 别开玩笑了，你们快过去吧。 那就麻烦你了，王峰、大卫，你们快过来呀。 王峰，你离玛丽那么远干什么？靠近点，别不好意思。 是啊，怕我吃了你啊。 我这么高的个子往你跟前一站，还不把你比没了？别说了，再往中间靠靠，开始照了。咱们一个人说一二三，大家一块喊茄子。 茄子，真有意思。好，咱们喊一二三， 茄 子。 哎，镜头盖还没打开呢。对不起对不起，还没准备好。真是浪费表情。大家准备好，这次没问题了。好了，别看我不爱照相，可我照出的相片肯定是一流水平。你这叫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 二，上次照的相片洗出来了。王峰，上次照的相片洗出来了，有几张不太清楚。 让我看看，是不清楚。你看，这几张相片都模糊了，你是在哪儿洗的？ 就在学校门口那家小小照相部。 哎呀，你怎么在那儿洗呀？那儿洗的照片糟糕透了。 我哪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洗呀？ 嗨，哪儿都能洗，各大饭店、照相馆，还有一些服务部，门口写着冲印、彩扩、放大什么的，都可以冲洗胶卷。不过，有的小服务部洗得差一些。 那你不早告诉我， 怎么怪起我来了？哎，你把相片的底片拿给我看看，底片还挺清楚的嘛。这样吧，你把相片带上，去找那个小小的照相部，让他们重洗。 我可不敢去，到那儿怎么跟人家说呀？ 那我跟你去吧。 你去就管用了。 跟他们说清楚，一般都会重洗的。要是不行，我给你洗。 你？